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晴朗的天空下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在1摄氏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偏南风2-3级，气温-1到-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8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有这样一家博物馆，记录着世界各个角落的爱情故事。爱情开始时都是甜蜜的，结束的原因却千差万别。在这一件件爱的信物中，我们能看到爱情百态，看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爱情的不同面貌。在这一件件平凡的物品中，在心碎与失去的背后，蕴含着能够慰藉人心的力量。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心碎博物馆》。2006年，克罗地亚的一对艺术家情侣分手之后，发起了一个展览，展示那些恋旧的人不忍丢弃的东西。节目嘉宾徐丽子女士，本书策划，未读艺术家工作室主编，《心碎博物馆》，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博物馆，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博物馆里面你能看到什么，博物馆里面都有什么。还有就是熊孩子来了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书一共有3本，我现在在节目内开始只说第一本，到底中间还有哪2本呢？我们会请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公布这样的，应该叫2个彩蛋，是不是呢？那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是谁呢？很多朋友啊都读过未读的书，但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位嘉宾呢，他是未读文艺家的主编徐丽子女士。你好，丽子。 啊，刘莎，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丽子。今天特别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新出的这几本书，都是关于博物馆的。 都是关于博物馆的。你看，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是，第一，未读成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很多人都读过未读的书。第二呢，今天来做客的是未读文艺家的徐丽子，可是他要介绍的书除了心碎博物馆以外，其他的都是其他家的，对吧？有探索家，还有艺术家， 还有，对，还有我们未小读一个童书的品牌。 对，那所以今天应该是未读文艺家加未读探索家加未读未小读。 对，所以其实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未读都走进博物馆了。 说明博物馆涉及的领域也很多。对， 对，博物馆真的是涉及的领域特别多。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心碎博物馆》吧，我想前面虽然在片花当中有一点点介绍，但是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心碎博物馆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来第一个任务 栗子跟我们大家首先说一说《心碎博物馆》这本书讲了什么。 对，心碎博物馆听起来好像挺心碎的，但其实我想说这本书其实你看完了之后你会觉得除了心碎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会让你从这里面什么感受到。首先它是其实很早就在国外已经有了这个博物馆，06年的时候是一对艺术家情侣，他们俩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大家都知道大家那个谈恋爱的时候会有很多礼物啊等等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然后 所以在 分手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叮嘱大家谈恋爱的时候千万不能送吃的，然后等等或者洗发水什么之类的易耗品，因为等你分手的时候你想去人博物馆捐赠物品的时候你没得可捐。 哎，但这个其实我们书里也有洗发香波。对，然后这对艺术家情侣他们分手之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爱情的纪念品，然后艺术家就是艺术家的，确实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他们俩讨论了很久就决定来做一个这样的展览。 停，他们俩讨论了好久啊，这句话是重点，他们俩不分手了吗？为什么还讨论了好久？ 所以艺术家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分手还是朋友。对，然后他们先做了一个展览，把他们自己的这个分手的纪念品放在这个展览里，当然也征集了一些当地其他的人的一些纪念品，然后做了展览。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展览的效果非常好，然后这个展览的规模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常设展，然后就在克罗地亚开了这样的一个心碎博物馆，里面现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就是大家会在他们的网站上去提交自己的一些分手纪念品，并且写上自己的故事。 哎， 嗯，对， 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啊，得名心碎博物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分手之后的这样的一些，难道在爱情中的人就不能把自己的用品捐到心碎博物馆吗？但是心碎博物馆主要谈到都是啊，分手之后那些念旧的爱人把他们的一些物品呢充实到这个心碎博物馆当中。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认识里面啊，如果两个人分手了能够做到各自安好其实就很不容易了，通常都是形同陌路，甚至有的咱不能说人家还互相的这个追跑打闹啊，但是确实有这样情况能够出现。可是像刚才我们说到这对艺术家，这对创办心碎博物馆的艺术家，他们能够做到分手是朋友，我觉得这更是所有那些即将要分手或者是已经分手的恋人们你们的一个榜样。 是一个榜样，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那你看你自己掉坑里了吧，你是要公布一下你之前的分手都是什么结果吗？ 有很多纪念品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是糖纸吗？洗发水瓶、浴液的瓶子、化妆品的空罐子是吗？ 对，我们看到这本书里面就会发现它比我们想象的会丰富很多，因为我们一般想象的说分手的纪念品可能是常见的一些什么男孩送女孩的什么手表啊、糖果或者什么的，当我们翻开这本书会发现里面有 什么，透露点儿。你想挨片念是吗？这太多 太多料了。 我其实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个粉饼的空盒子，特别特别漂亮。是空盒子好看还是你们拍的好看啊？还是人 家好看。 还是我要说还是人家那个心碎博物馆挑选的这些物品啊，虽然是用过的使用过的，当然也有全新的，有他们挑选的展品是独具特色的，我觉得方方面面原因都有吧。有的时候大美女都特别容易拍成那叫什么，那叫买家和卖家。 对，他就首先挑的物品是很特别的，而且就是每一个物品背后的那个故事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跟我是编辑，对，然后就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我原本以为可能会很伤感，就是大家都一段关系结束了嘛，但是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有的人伤感，有的人是一种解脱，有的人无所谓。 你想啊， 经常分手， 相见两相厌，那赶快解脱吧。 对，所以它里面蕴含的故事是多种多样的，这点其实我觉得挺出乎意料的。怪不得就是他我们书里面也介绍说他之前被欧洲一个大奖评为了欧洲最有创意的博物馆。 对 对，这个就是确实他博物馆的展品背后蕴藏了很多东西。 没错没错，你看前面我们都说到了，就是说咱们分手最好呢是 两相厌早分手。但是分手之后的这个心碎博物馆，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我们刚才说的你今儿吃一块巧克力，明儿吃一块水果糖的糖纸的拼凑，而是艺术家带着他们的艺术审美的角度，然后收集的非常丰富的这些恋旧的这些爱人们的之前的物品。那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些物品啊，一方面当然是博物馆本身需要展览嘛，另外一方面更反映出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内涵，让大家走进博物馆以后能够了解，哦，原来世界上的这样的这些的这么多的这些人都是用爱情连接到一起的。 对，就是其实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你会发现全世界各地不同人的不同的生活被记录在一件一件小的物品里面、 嗯、 然后我们会看到有的地区的文化是比如说我见到你第一眼我就可以说表达一下我热烈的感情， 我胖你瘦你见到我必须特别热烈 非常直接，对，但你发现有的地域可能两个人认识十年那都说不出口， 那必须得说、就是、今儿天好明儿天好后天要下雪 对，所以就会发现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关于爱情这件事大家的态度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通过这些东西的背后的故事、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爱情故事，然后被记录在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里面，真的有时候把这本书整个翻完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 你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 对 滋味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公布了我拿到这本书以后因为也翻看了这个书里面的很多内容，后来我就找出了我最喜欢的那个心碎博物馆里的展品，并不是这个书的封皮上那件应该是最有名气或者最有意义的展品，而是刚才我说到的复古粉饼盒。所以接下来啊栗子你的问题来了，不能说这本书里面的每个展品都是你精挑细选的呈现给读者的，然后个个都好，你挑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最喜欢的展品，咱们先跟大家简单透露一点点。 好、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展品是一个放大镜，一个很普通的放大镜。 多少页我记不起来页数了，你还有印象吗？很普通的放大镜。 对，我先讲的就它是一个塑料饼的一个放大镜，也没有很精美也没有很就是非常普通、 嗯、 但是它然后背后的故事也很简单，几句话，但那几句话让我真的很触动，是那个女孩留下的一个 你是因为这个展品的画感动的你是吧？ 对， 我也当然是因为画，但是我也因为喜欢这个复古粉底盒的样子所以我才更喜欢这样的一个物品。 然后关于这个放大镜，这个女孩说了一句话，她说不知道为什么你送了这个放大镜给我，但是在你面前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自己很渺小。哎，看完就很心碎、啊、 所以他们俩必须得分手不对等的爱情怎么能够长久呢？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一个小小的物品，然后一句很简单的话，看完了以后就会让人想很久。 你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把你自己情感经历给带出来了。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有这样一家博物馆，记录着世界各个角落的爱情故事，爱情开始时都是甜蜜的，结束的原因却千差万别。在这一件件爱的信物中，我们能看到爱情百态，看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爱情的不同面貌。在这一件件平凡的物品中，在心碎与失去的背后，蕴含着能够慰藉人心的力量。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心碎博物馆。2006年，克罗地亚的一对艺术家情侣分手之后，发起了一个展览，展示那些恋旧的人不忍丢弃的东西。节目嘉宾徐丽子女士，本书策划，未读艺术家工作室主编，心碎博物馆，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读书俱乐部节目要走进博物馆，然后呢就是未读的很多的家都到这儿来呈现他们在博物馆的各自的不同领域的这样的一些展示。刚才说到的是未读文艺家的心碎博物馆， 咱们这节目好像就跟颁奖典礼似的，刚才是说了第一个啊，出场嘉宾心碎博物馆，然后接着咱们第二轮颁奖开始吧。第二个 出场嘉宾还是我 第二出场嘉宾还是你，你要给哪一本书颁奖呢？就是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了啊，前面咱们也说到了，说今天因为走进博物馆嘛，不仅仅只说心碎博物馆，还有其他的一些关于博物馆的内容带给大家。那其实博物馆里有什么，不仅有心碎，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呢。栗子公布第二本书。 对，今天第二本书是，哎，听书名好像跟博物馆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进化的奇迹，就是讲我们整个地球上这些古老的生物是怎样进化的。然后它之所以是我们博物馆主题呢，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悠久有历史的耶鲁皮伯迪博物馆。 嗯， 对，它里面其实有点像我们北京人常喜欢去自然博物馆里面打恐龙的那个。 就是博物馆里不仅有心碎，不仅有艺术品，不仅陈列了人类的伟大，同时也展示了这个地球的伟大，整个进化的伟大。 对，就这本书我觉得它很有意思一点，首先当然它里面的展品是非常有分量的，它收藏了件数也很多，然后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从远古开始的一些植物啊动物那些化石标本等等。另外它还展现了整个地球发展的一个过程，以及就是它会让大家去思考说，那现在我们的地球上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然后现在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是什么样子的，就它不仅是让你看到过去，也会让你去思考未来。对，其实这个既适合我们去看，也很适合小孩子去看。这个提到小孩子，一会儿我们再讲下一本书关于小孩子的。 哎，你觉得这个书适合小孩子看吗？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我作为成年人看起来非常震撼，我倒是觉得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这书倒是有很多图片啊，也适合孩子看，但是那种震撼感可能，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成年人更能够感受得到。 对，就是大人和孩子可能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大人的那种震撼是就看到远古的时候的一些化石啊模型以及那些珍贵的史料，但孩子可能看到的是，哇，这个恐龙好酷啊。 对， 对，哇，这个虫子长得好奇怪。 对呀，你看那个蛾子，它怎么这翅膀这么漂亮。 对， 但是成年人啊，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深深的感受到啊，作为我们人类在这个号称是蓝色的星球上，然后繁衍生息了这么多年，然后还能祖祖辈辈的啊，然后越来越有越更大的发展，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当然除了我们人类自身的努力以外啊，在人类诞生之前，那些物种其实也给我们人类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为人类的发展啊奠定了基础。哎呀，能够活在这地球上瞬间感觉真好。这本书肯定是，其实心碎博物馆吧，有人说它是治愈系的，我觉得看了以后吧，就是治愈和心碎是同步存在的。但是看这本进化的奇迹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治愈系的书籍。要是大家刚跟别人跟恋人分手以后，你看看这本书。 对，就像之前有人讲的说，你不管有什么心烦的事，你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小的位置，你想象一下整个地球，想象一下浩瀚的宇宙，你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 糟糕糟糕，今天咱应该多添一本，还是未读艺术家有一个宇宙的，对不对啊？整个咱放在地球上太小了，咱们进到太阳系，进到宇宙，估计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了。 对， 不就是分个手吗？ 就是同样是每一本书都会唤起大家的一些思考，但是思考的东西就是截然不同的。像这本书就是会让大家去思考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包括其实书里面前言，当时我看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深刻，印象特别深刻。他的意思是说，在很远古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艺术，没有说哪个艺术家说我要画幅画，我要做一个雕塑，但是就是那些远古的时候，可能是一些生活用品，他们就体现了一种最朴素的艺术。 其实什么是艺术呢？就是啊，如果你都是批量生产的，比如说你今儿这一杯子，然后呢那个一下你这一样的杯子，你不能说找出一亿个吧，但是找出个几万个几十万个非常容易，我觉得那就不是艺术品了。但当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可能就是像前面例子说到的，就是一个杯子，可是呢，或者说就是一个瓷碗、石头碗，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个碗、这个石碗是人类啊，在很早很早以前用非常简陋的工具一下一下的凿出来的、磨出来的。那它已经不是一个量产的，而是真正的艺术品了，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 对，所以他这个书里面讲，他说那是一个科学和艺术尚未分离的时代。所以就是我们会看到可能原始人做的一个很简单的器皿，上面有一些寥寥几笔画出来的一个图形，它就是既代表了他们当时生存的一种环境，但它又具有一种非常自然的美感。就是可能会你看到这样一种很朴素的东西的时候，会唤起自己作为人类这样一个物种那种 内心的共鸣有很大的问题了。 得亏恐龙没活着，要不然他们进化到现在估计他们都量产玻璃杯子弄不好就是说地球有可能有两个物种并存，但是不行，不能并存，恐龙个太大了，如果在没有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诞生之前，恐怕人类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就是在现存的这个地球上吧，数量比较多的，然后体积人类还算比较合理的，就是不是很小主要不容易被其他物种给一下都灭绝了 对，然后我当时看这本书我在想，回头我们比如说再去北京的自然博物馆的时候，站在那个恐龙的化石骨架前面， 你要说恐龙该死是吗 心里想的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了。 嗯嗯，我刚才已经把我心里想的都说出来了哎，真的可以这样说啊。虽然我们现在有迹可循，是说比如说哪个物种灭绝，哪个物种一步步的演化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但是其实在这规律当中更多的是偶然，是幸运，我觉得应该是叫命运吧大自然给了很多物种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眷顾，非常非常多的照顾。 对，所以要珍惜当下是吧，我们已经一直存续到现在，我们这个物种 我们这物种还有心碎博物馆建立出来了。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了博物馆里有什么，其实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本进化的奇迹，他谈到的呢是耶鲁皮博迪自然博物馆的一些应该叫150年发现与探索之旅，这是他这本书的全部的标题，主标题是进化的奇迹，副标题是耶鲁皮博迪自然博物馆150年发现与探索之旅啊，博物馆已经150年了，时间真的挺长的。 对，是历史非常悠久，藏品也非常丰富的一个很厉害的博物馆。大家回头如果去耶鲁大学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博物馆。 对，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宣传语，我想大家可能必须要了解一下，全球十大自然博物馆之一，耶鲁皮博迪自然博物馆建馆150年，主题展览珍品呈现，见证数亿年地球进化奇迹，200多幅的图片从1300万藏品当中甄选精华，足不出户你就能够领略世界顶尖博物馆一个半世纪的收藏史以及其藏品背后的故事。哎，回来说到了这是自然博物馆，文艺家其实有好艺术家其实有好多博物馆的书，对不对？ 对， 如数家珍一般跟大家来说一说吧，你是文艺家的这个你是 艺术家 的主编来跟大家来说这个走进博物馆，那么艺术家的很多的其他的书籍一定要真的特别多，对吧？ 对，我们其实有常规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大家喜欢看那种欧洲艺术史的，对，去了解一下整个艺术发展的脉络，我们有图解欧洲艺术史系列，从14世纪开始，现在已经出到18世纪了，每一个世纪是单独的一本书，里面内容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书里面是我们叫图解嘛，所以就它没有太多的文字，让人看了以后就会觉得那种头很大。 14世纪、15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 对，现在已经出了5本了。他会把每一个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城市、流派这些都给你摘出来，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就会对整个这个世纪的一些艺术发展的特征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就不用自己去钻研那个艺术史，一点一点研究。有时候你会看一个大部头，看完了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提纲挈领式的一套书。 哎，除了这一套常规的以外还有非常规的，对不对？常规的还有没有？ 哇，太多了我今天就讲我们的代表作品 好，你想代表的 对，然后像我们的比如说梵高手稿，米开朗基罗手稿， 我看那本书，我也看过这个， 对，就他是从另外一种侧面去揭示艺术，他会去深入艺术家的内心，然后把他的信件，然后把他当时的一些日记拿出来，然后去让大家看到艺术家在创作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然后他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他心里想的是什么，非常有意思，就是跟大家想象的艺术家的那种心理活动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常规的，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呢只能把最著名的一些跟大家说，那非常规的再说个2-3本。 对，然后我们就是大家现在都很喜欢去看展嘛，我们还有如何参观美术馆，就是让大家去参观美术馆的时候可以知道1、2、3、4，然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窍门帮助大家去更好的了解艺术展，然后去更好的 探索这个展品背后的一些故事， 嗯， 然后来对艺术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所以你看，你们出了如何参观艺术展，结果魏小读就有和孩子一起去艺术博物馆，是吧？ 对， 你们全体又走进艺术馆了， 我们整个公司都在向 向艺术馆向艺术馆前进。 对， 哎，刚才说到了非常规的，其实今天这本《心碎博物馆》也是非常规的。那非常规的现在啊，还有哪些著名的？跟大家再说一本吧。嗯， 对，就我们除了这个心碎博物馆之外，然后我们最近还有一个系列叫口袋美术馆，很快 口袋美术馆没 对 没 这个我觉得很快就会上市。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它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去看美术展， 对， 去美术馆，然后它是通过一些主题把这些东西做成了像展览的样子，比如说我拿到一本波普艺术， 嗯， 然后书的体量不大，我看完了之后就像看了 一场关于波普艺术的艺术特展一样 啊。 对，然后也是图文结合的，看起来很轻松。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徐丽子女士和大家一起啊走进博物馆，和大家分享像心碎博物馆、像进化的奇迹等等的一些新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有这样一家博物馆，记录着世界各个角落的爱情故事。爱情开始时都是甜蜜的，结束的原因却千差万别。在这一件件爱的信物中，我们能看到爱情百态，看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爱情的不同面貌。在这一件件平凡的物品中，在心碎与失去的背后，蕴含着能够慰藉人心的力量。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心碎博物馆》。2006年，克罗地亚的一对艺术家情侣分手之后，发起了一个展览，展示那些恋旧的人不忍丢弃的东西。节目嘉宾徐丽子女士，本书策划，未读艺术家工作室主编，《心碎博物馆》，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走进博物馆，和大家来分享和博物馆有关的一些书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来自未读艺术家，是未读艺术家的主编徐丽子，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心碎博物馆》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走进博物馆，跟大家都说到了《心碎博物馆》这是本书呢，是一本比较特别的博物馆的书籍的记录，也说到了一些常规的博物馆里面啊都有什么，比如有进化的奇迹，有自然方面的，也有历史方面的，也有艺术方面的。那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心碎博物馆啊。心碎博物馆非常非常特别，特别的博物馆肯定由特别的人来构建的，对吗？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真的还挺有勇气的，就是分手之后还决定一起来做一件事业。这个事业一做就已经十几年了，而且他们在不仅在克罗地亚有博物馆，然后他们在美国也有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越做越大，到了现在到今年刚刚在上海还做了一个中国内地的首展，所以到现在已经是在30个国家做过50场展览了。 我特别想问一下哈，他们俩这十几年他们又复合了吗？ 没有 那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了吗？ 非常专业严谨的态度在做事业对，然后这个博物馆我们讲的特别，一个是说它里面放的东西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东西。 嗯， 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些木头的玩具啊、洗发香波等等这些非常普通的东西，然后这是一个特别之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本身，它叫心碎博物馆嘛，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把这种感觉不太愉快的东西收集在一起，然后再放在大家面前，他们是怎么想的呢？然后 他们怎么想的 也介绍了一下，我觉得其实非常有启发。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那个不管是微博微信也好，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上都喜欢比如说发自拍，然后就自拍一定要美颜过的一定要非常美，就是为什么大家都 瘦美白， 对，大家都喜欢展现自己非常美的一面，但是关于另外一面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心碎的瞬间，有点忧郁的，有点孤独的这些瞬间，为什么没有人拿出来呢？其实当你把这些瞬间拿出来的时候，你不仅是在跟自己的过去一个和解，而且也是在跟其他人分享关于感情的一些，对，这种感悟。 但是其实还有一点，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深有所感，就是如果你把你的这个分手的这样的一些纪念品也好，或者说一件件的能够让你有回忆的文字啊，一直珍藏在自己心底的时候，其实和将来复合还有密切的关系，有可能你们还能复合，因为你没有放下，还在你心里。但如果你一旦拿到这博物馆，然后放在那儿公之于众的时候，可能你对这事也就放下了，可能 对于复合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物品想捐给心碎博物馆，我不是在给心碎博物馆拉这个赞助馆藏，人家估计展品很多，但是大家想一想，你到底这段感情你还要怎样。其实我真是个人是这样的感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栗子呢，你怎么想的呢？ 我就是觉得他们把这个东西放在大家面前，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就是其实让我想想，我可能要犹豫很久。对，然后大家这里面每一件展品， 就是说你的复合的可能性比例非常高。 就是每一件展品都是大家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在里面，然后他们不仅把这个展品寄给了馆方，还把自己的故事也写出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事情。然后那而且这个展现在还在持续的征集展品，其实大家现在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官网，把你的故事和照片发过去，如果他们选中了你的展品的话，也许你的这件东西就会出现在心碎博物馆后续的展览里，然后出现在了后续的书里面。 可是有一个问题啊，虽然它叫心碎博物馆，记录的都是那些分手的恋人他们曾经的一些物品，但是我除了啊看有一个橡胶手套，我觉得啊可能是我日常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其他那些东西其实还真的是有一定的美感的，并不我并还有一个浴液，其实我并不觉得你捐了所有的物品他们都会拿来做展的。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感受对不对，他们在挑选物品在做展的时候也是有甄选的，他们有没有什么原则或者规定呢？ 其实对，就是他们会每年会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来自全世界各地，然后他们就是每天这个打包拆包的过程都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那最后他们挑的这个东西可能从外表上看可能并不见得很特别，然后但是每一件物品都承载了那个他来的那个地区他来的那个文化的一些特点。 没错，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刚才谈到的，其实我在整本书当中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的，然后也相对普通的一个橡胶手套的故事。大家通过橡胶手套其实就能够想啊，原来这样的一份这个分手的这个物品啊，一件工具能够让大家一下就能熟悉这个国家。这谈到的哎，来说一说这个锅铲吧，这个锅铲 对，有很多就是日常用品。 对，我突然发现锅铲可能特色更加明显，主要是刚才的这手套的文章有点长，可能不太适宜节目当中分享。来说一说这个锅铲吧，危险的铲子。在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他告诉我他的外号是危险，因为他喜欢用木铲子煮饭，所以我给他买了这把定制的适合左手用的铲子，上面写着危险，至于1987年1月7号，那天是他的生日，铲子还没做好，更没来得及寄给我，他就劈腿了，然后离开了我。全新的，仍然是危险的啊！这把木铲子， 对，就是看到这个铲子应该会很生气。 对对对，但是这个玉叶啊，说实话啊，到玉叶这个 香 锅 真的很逗，就是他讲说这是一个， 这真很普通的一个玉叶，很多地方都有的啊，而且它的这句话也没有显示出它的地域特色。但是这个玉叶的造型挺好看的。哎，你看到这个西瓜了吗？你看到西瓜这个了吗？这个木头西瓜这个就在这个玉叶的后面那一页。嗯， 对，这有点像一首现代诗。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常常想到的分手纪念品，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我看到142页有个钻戒 啊，142页的钻戒， 很多人分手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物品，而且这句话也非常简单，就是男他撒了谎，他却信以为真。 为什么总经常是男他撒了谎，女他信以为真呢？ 可能女生会留着这个物品留很久，然后并且思考，还会把这个东西寄给博物馆，男他呢可能就直接丢掉了。 哎，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是不是这一个心碎博物馆里很多的物品都是女性捐赠者捐赠的呢？ 女性的会稍微多一点，男性也会有。对，而其实这里面除了 你看咱刚才说到的钻戒是女性的，然后这个复古粉饼盒我最喜欢的，这个复古粉饼盒是我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送给我的，那是他从北卡罗来纳州海边的一个古董店里顺来的。你看又是男生送给女生的，不管怎么来的吧，来的有点不太合法。 对，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很感人的是有一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非常古旧，然后捐赠人已经70岁了，他一直留着这个，他就讲说是当年他还年轻的时候，然后 邻居家的儿子上门来求婚，但是他家里人没有同意，158页的这个，然后根据当地的传统，他的父母来到女方家提婚，但女方的家长没有同意，后来他们那个男方父母就气冲冲的走了，后来他们男方那个家里的儿子开着车就冲下了悬崖，然后女方就只留了这张明信片，一直留到了自己70岁的时候，最后寄给了博物馆。就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一个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有的时候爱是很含蓄的，有的时候爱是很热烈的，有的时候爱结束的时候是很伤感的，有时候又是很释然的，真的是会让人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受。 我们再来说一个香槟瓶盖啊，其实这个瓶盖入选，我也觉得挺纳闷的啊。香槟瓶盖啊，香槟瓶塞。我原计划在2011年8月6号结婚，但是6个月前，我发现未婚夫出轨了。这是我用来庆祝成功避开负心汉的香槟的瓶塞儿。 对，所以这个。分手了好像还挺开心的对，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没错，所以回来我们来说啊，心碎博物馆的这些展品啊，真的是有他们的特色的，而且他们还办了很多很多的展览，是不是每一个展览也都是有特色的呢？ 对，他会因为他馆方会有一些常设的展品，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这是 就是我们书里也有的，然后他每到一地都会收集当地的一些故事， 也会有一些主题。 对，然后就会征集当地的一些展品，比如说他今年8月份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中国内地的首展，他就会提前几个月的时候，然后向中国的这些他的这些粉丝来征集展品以及征集他们的故事，到时候去展览的时候就会看到我的故事在那里。 你的故事在那里？ 没有，我这个我指的是每一个粉丝 你看你看，刚才 我没有那么多故事 你没有那么多故事，你的故事都奉献给未读艺术家了， 对 吗？对， 我的故事都在书里 我没说错吧？刚才在说的时候想千万别说成文艺家，所以说成的是未读艺术家。刚才跟大家谈到的是心碎博物馆他们的展览，他们的展品的特色，哎，回来那应该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展品。心碎博物馆这本书成书，它里面的这些展品，那么它的挑选的规则，或者说这本书是怎样从这么多的展品当中挑选了这一些汇聚到这本书里面呢？ 对，就是他们的这些展品是已经走过全球的很多个国家很多个地方，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粉丝的共鸣，大家会对于书里面的这些展品有非常深刻的共鸣。对，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封面上有一个破碎的玻璃，那个 特好看啊，是破碎的玻璃呀、啊、 对，就非常美，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的时候会有一种，首先会有一种很美的感觉，然后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有故事的。它就是一个女孩把自己的情书贴在了一个玻璃上，然后这个玻璃打碎了，她把所有的碎片收集在一个透明的瓶子里面，然后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封面， 真漂亮。 对， 像一件艺术品， 就像一个破碎爱情收集容器 哎呀，太符合这本书心碎博物馆或者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意义了。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就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都被记录了下来，然后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正在变化的社会和历史被记录在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里面。 所以说到这儿啊，其实失恋有什么可怕的？你看这两个失恋的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失恋的经历啊，然后经历的这些衍生品创作了心碎博物馆，从而呢又办了一系列的展览，从而呢他们开始了他们辉煌的事业。 对，所以失恋只是一个开始，他后面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 现在徐丽子是期待失恋是吗？ 哎呀对，看完这本书之后忽然觉得有故事，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还蛮好的。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有这样一家博物馆，记录着世界各个角落的爱情故事。爱情开始时都是甜蜜的，结束的原因却千差万别， 在这一件件爱的信物中，我们能看到爱情百态，看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爱情的不同面貌。在这一件件平凡的物品中，在心碎与失去的背后，蕴含着能够慰藉人心的力量。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心碎博物馆》。2006年，克罗地亚的一对艺术家情侣分手之后，发起了一个展览，展示那些恋旧的人不忍丢弃的东西。节目嘉宾徐丽子女士，本书策划，未读艺术家工作室主编，心碎博物馆，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我们继续啊，走进博物馆。徐丽子，咱们该到第三轮啊，第三轮嘉宾不换，还是你？ 哎，我又来了。 对，你又来了。但是咱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前面我们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你走进艺术馆，如果是成年人啊，比较有理智，到那首先不能摸东西，不能这个大声的喧哗，不能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啊，去艺术馆，尤其是国外的艺术馆，其实全家旅游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去艺术馆。你说全家旅游的时候有小朋友带着，你不能到艺术馆上把孩子扔在哪儿吧，所以就是带孩子一起去艺术馆该怎么办呢？你要跟大家来， 对，所以今天分享的第三本书是和孩子一起去艺术博物馆。这个我首先想讲一个感觉啊，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给我一个冲击，就是我们想着带小孩去博物馆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作为家长，我是不是得给他讲什么呀，介绍什么呀？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他会从他的眼睛里看到很多大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会问你说这幅画里这里是什么呀，那里是什么呀，它的颜色为什么是太阳的颜色为什么跟平常不一样，他会有很多奇怪的问题。这本书就是他的作者他的儿子他们俩一起去逛那个美术馆的时候，他儿子跟他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他都回答不出来。 然后后来他就给了他灵感。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艺术策展人对，然后他后来就写了这本书，讲的是怎么跟孩子一起去参观博物馆，而且里面有一些非常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一些建议，就比如说我们去在带着小孩参观博物馆之前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然后参观的时候可以跟他怎么样去介绍，除了讲画还可以讲这个画里面的一些小故事，然后艺术家的故事。 我觉得很多家长常规采用的方法就是，如果准备带孩子去艺术馆的话，通常先把这个艺术馆能够买到的攻略全买一遍。 对，如果有书的话也先拿过来读 一读。 对还要带着去啊，好，一定要塞到包里面，避免到时候当场孩子问几个问题。这家长其实也是挺有自尊心的，你要孩子问五个问题，你有仨会，俩不知道的还能接受，孩子问五个问题你五个都不知道，做家长的这个面子往哪放啊？虽然不是说特别强调面子，但有的时候家长心里面其实也过不去自己那道坎儿，所以你看家长通常都是所有能买的攻略全都买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展览馆，他们其实都有那种音频，就是你走到哪儿以后，然后那个音频就会自动播放，就是说这个展品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呢，这是家长很多家长朋友带孩子去艺术博物馆的这个必备的功课。其实我觉得啊，了解了这些以外，带上一本和孩子一起去艺术馆，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知道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孩子想问的问题您答了仨小时孩子也不知道， 对， 回来就麻烦了。 而且他跟家长脑海里面的那种干货有时候还真不太一样。对，比如说他在这本书里面介绍的时候，他可能他讲了达芬奇的一幅画，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抱着一只银雕 啊、白雕。 对、然后除了讲达芬奇呢，他还给我们讲这本书里面啊，这个女士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她的眉毛什么样，她头上的缎带什么样，这些细节就是可能这不是在艺术史里面的一些美术特征，它是一些关于这些画的一些感受。然后他会讲这个雕的一些特性、就是这种动物是什么样子，它有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性，这样可能会让小朋友更感兴趣一些，包括还会介绍一些书里面的一些隐藏的小彩蛋。 没错没错，而且特别要强调一点啊，通常我们成年人去一个这个艺术馆的时候，可能更着重的是看这个馆里面的珍贵的馆藏是什么，然后哪个是它的最重要的展品。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啊，带孩子一起去艺术馆，其实里面选择了很多小动物，比如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个女性抱着一个银雕以外，还有好多小狗的这个图片呀，然后这样的展品。其实这个往往经常是在艺术馆里面可能很小的角落，或者是不被大家特别注重的一些内容，在这本书里面都收集了，我个人觉得比较全面的。 对，就是他其中里面也提到了一点，他说我们就是不要有蒙娜丽莎迷思，就是带就我们去 还有长颈鹿，他这里面 去过卢浮宫的人可能会 有这个感受，就是我们走到蒙娜丽莎那幅画的时候，会发现那真的是很小的一幅画，而且外面非常非常 人太 多 了、嗯、 对，但是很多人就是一定要去打个卡。然后这个里面就讲说除了这种非常非常知名的美术作品之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去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观赏它。对，这个就是非常有深度而且非常有趣的一种观看之道。 没错，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嗯、那里面有好多小动物，还有长颈鹿呀，还有什么猎豹，还有什么一些其他动物的头像。其实另外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像着火了，比如说一些孩子们非常关注的，或者他们以他们稚嫩的眼睛啊，能够比较容易直观的理解的一些内容，还有不同的建筑，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这里面还有一个怎么做科学实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真的是符合孩子啊对作品的一些欣赏的特点，然后来选择的这些展品呈现给大家的这样的一本书。 对，就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嗯、你可能第一感受它不是一个艺术书，因为它那个分类是很特别的、嗯、我们一般看到的小孩的艺术书可能会讲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或者什么文艺复兴，然后讲这些印象派等等、 嗯、 但这本书你翻开目录看，他讲动物、大自然、英雄、科学等等，这样他用这样的主题来呈现的。 对， 所以你看到动物那一页的时候，你一会儿看小猪，一会儿看小狗，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角度。 很多家长都说这熊孩子特别不好带，我想熊孩子啊，当然一方面是有熊孩子的原因，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家长的原因。首先是你培养这孩子的时候过程出了问题，所以导致孩子啊成为熊孩子。也有些家长呢是因为你带他去看展览，本身有些展览品的背后的故事啊，其实比当时他呈现那件展品更有意义，成年能够理解，但是孩子他如果不知道，对他来说就是一件件生硬的展品。你说孩子在那儿能一待俩小时吗？我觉得有了这样的一些书的指导，家长朋友慢慢的可以融会贯通，可以带孩子去更多的这些博物馆看这些艺术品、嗯、 对，而且其实像我们成年人有，其实大部分人在小的时候这种关于美学的一些教养都是缺失的，大家可能上美术课的时候会学到一些简单的色彩原理啊、构图原理等等、嗯、但是可能对于这种艺术史其实我们了解的并不是特别深入、 嗯、 如果你有了小孩之后，其实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可以跟孩子一起再学一遍。 在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曾经来过一些著名的艺术家，他们谈到啊，艺术现在很热，甚至很多家长啊就希望孩子从小就能建立比如对构图、对色彩、对艺术的啊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应该叫什么基本的概念。但是其实艺术家们也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些不是说你带孩子上几个班，然后这几个老师教你去上多少堂课就能够孩子必须就肯定一定就能学会的，而是需要多去看，看是最好的老师。 对，而且这个过程中如果再有家长和孩子的一种互动、 嗯、 家长有他自己成年人的一些想法，小孩有那种特别新奇特别好奇那种眼光，这种不同角度的一种互动会让大人和小孩都有各自有各自的收获。 哎，但是刚才呢、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带孩子一起去艺术馆啊，是不是对孩子的这个年龄也有要求呢？丽子你觉得，就是太小的孩子其实也不太适合去博物馆，尤其是去艺术博物馆，我觉得带他们去自然博物馆可能更合适一点，你个人感觉怎么样？ 对，小一点孩子可以去看大恐龙的骨架。刚刚讲到其实我觉得啊，大概是从比如说四五岁开始就可以去看一下了，而且就是我们对小孩的那个要求应该是一个不同的孩子，比如说上小学了，他可以在里面待一个小时待两个小时，更小的孩子可能去也就是随便看一看，他觉得其中某幅画好像挺好看的、啊、这样就够了， 有一个概念就够了哈。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样就够了，不需要每一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要特别深入的去研究后面的那些硬货。 一个小时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一次的博物馆之旅啊也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丽子，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吗？ 对，我这其实一聊到艺术有时候就有点刹不住车。对，关于大人、关于孩子、关于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其实我们未读的艺术家都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后续的也继续关注我们的书，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介绍新书的情况。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跟大家谈到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馆的领域，走进艺术馆就有不同的书籍，像心碎博物馆呢是未读艺术家的这样的新书，然后他带你领略的是一种另类的博物馆，而刚才说到的是进化的奇迹，这是未读探索家的，他带你走进的是自然博物馆，而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未小读和孩子一起去艺术馆呢，又教你是怎样啊跟孩子去博物馆， 全家人一起，对，做一个艺术鉴赏。 对，所以还是可以